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75节，此灾的历史性与世界历史。此灾首先与通常从周围世界照面的东西来巡视操劳所及的东西来领会自己，这一领会并非某种伴随着此灾一切行为的过程，其目的则仅仅在于取得关于自身的知识。领会意味着向当下在世的可能性筹划自己，以及作为当下在世的可能性生存，所以领会也作为知性组建着常人的非本真生存。在公众共处之际，向日常操劳照面的不仅有用具与活计，而是同时还有随之给出的东西，经营事业琐事事故。世界同时也是地基与舞台，并作为地基与舞台属于日常行动与日常游历。人们自身在某种活动中共服共犯，而在公众共处之际，他人就是这样来照面的。人们或认知这种他们与之共服共犯的活动，或议论他，或鼓动他，或克制他，或保持他，或遗忘他。而这种种做法首要的总都着眼于这种活动所从事的东西和来源于这种活动的东西。我们首先从所操劳之事的进程、地位、变化和可能性来计算各个此灾的进步、停滞、转变和产出总额。但无论我们多么细致地去指出日常知性对此灾的领会，这种领会在存在论上却仍然是丝毫不明彻的。但为什么又不应从所操劳之事与所体验之事来规定此灾的联系呢？用具与活计以及此灾居留寓于其间的一切，不也都一道属于历史吗？难道历史的演历只是各个主体中体验流与世隔绝的一一相续吗？历史实际上既非客体变迁的运动联系，也非主体的漂浮无据的体验接续。那么历史的演历涉及的是主客体的练习吗？如果人们已经把演历指定为主客体关系了，那么其实练习本身就是某种有所演历的东西了。既然是这样，就不得不问链条本身的存在方式。此灾的历史性，这话不是说无世界的主体是具有历史性的，他说的是作为在世的存在、生存着的存在者。历史的演历是在世的演历，此在的历史性本质上就是世界的历史性，而世界根据站出视野的时间性而属于时间性的道时。只要此在实际生存着，室内被揭示的东西也就已经照面了。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向来与随着历史性的在世界中存在的生存被收入世界的历史。用具和活计，比如说书籍有其命运，建筑与结构有其历史，但就连自然也是有历史的。但说自然之有历史，恰恰不是当我们说起自然史的时的意思，它倒相反是作为村园、居住区和垦殖区，作为战场和祭场而有历史。这种室内存在者，其本身就是有历史的。它的历史并非意味着某种外在的东西，仿佛它只不过伴随着心灵的内在历史似的。我们把这种存在者称为世界历史事物。我们选择的世界历史这个词儿，在这里是从存在论上来领会的。于是须得注意它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就世界与此在的本质的生存上的统一而意味世界的演历，但就室内存在者向来以随实际生存上的世界得到揭示而言，世界历史同时就意指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在室内的演历。有历史的世界 只作为室内存在者的世界才实际存在。随着用具以与活计一道眼力的东西具有一种本体的动变性质，这种性质至今还完全晦暗不明。举例说，一个戒指代代相传，代代佩戴，而在这一存在中，这戒指所遭忌的并非简简单单的位置变化，在这种眼力中有某种东西随之眼力。从位置变化这种运动出发，是根本把握不到这样一种眼力的动变的。一切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事件都是这样，自然突变在某种方式上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多研究世界历史的眼力的存在论结构问题，因为且不说那样做必然要超出课题的界限，而且这部解说的意图恰只在于一般性的影像眼力的动变的存在论之谜。在说到此在的历史性时，在存在论上必然要连带一指某一确定的现象范围，如今要做的就只是解说这一现象范围。基于这种世界的超越，在生存着的在世的存在之眼力中，向来已有世界历史事物客观的在此，而并不曾从历史学上加以把握，因为实际此在沉沦着消散于所操劳之事，所以他首先从世界历史上来领会他的历史，进而又因为流俗的存在领会，默然不变地把存在领会为现成性，所以世界历史事物的存在是在来临、在场和消失的现成事物的意义上得到经验和解释的，而最后又因为一般存在的意义干脆就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所以追问世界历史事物的存在方式与一般眼力的动变的问题，反倒其实只是不结果实的繁维赘述。日常此在涣散在每日经由知识的繁复多样之中，操劳活动事先一直策略的期待着机会和环境，而机会和环境的结果是命运，非本真生存的此在，听从所操劳之事，才为自己计算出他的历史。此在被他的种种经营推转，而他若要来到他自身，他就不得不才从那恰恰是经由之事的涣散与无联系之中拢及自己。因此，追问此在的某种有待建立的联系的问题，才会从非本真历史性的领会的视野中生长出来。而这里联系的意义也是主体的也一样现成的体验，在这一视野中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占统治地位的根据在于无觉心状态，正是这种无觉心构成了自身的不自立状态的本质。从而所谓此在的联系，其意义就在于生死之间体验练习的统一性。而追问这一联系的问题的源头已经展示了出来，问题的渊源同时也就透露出它不适合于意在原始的从生存论上阐释此在整体的工作。问题的这一自然的视野所占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却也澄清了为什么事情看上去仿佛是，恰恰是此在的本真历史性，即命运与重演最不能提供出这一现象上的基地。由此而把生命联系的问题在根底上所意向的东西复兴为在存在论上有所根据的问题。问题不能这样讲，此在通过什么赢得联系的统一，借以事后把作为结果和产生结果的一一相续的体验练习起来，而是此在其自身的何种存在方式之中迷失得如此之甚，而结果竟仿佛不得不只在事后才从涣散中拢及自己，不得不为了拢及而为自己发明出一种包罗无遗的统一。我们前面曾把迷失于世人与世界历史事物的境况占入为在死面前逃遁，在之前逃遁把向死存在公开为操心的一种基本规定性，先行的决心把向死存在带入本真生存。然而我们曾把这一决心的引力把先行者以乘船方式重演种种可能性的遗产这一活动阐释为本真的历史性，在本真的历史性中 有没有整体存在的延展，一种原始的、未失落的、无虚乎联系的延展，自身的决心与涣散的不持力状态相对，它在其本身中就有所延展的持力状态，在这种有所延展的持力状态中，此在作为命运始终把生与死及其之间都合并在其生存中，其情形是这样，此在这样一种持力状态中，当下即为其当时处境的世界历史事物存在，在这样以命运方式重演种种存在的可能性之际，此在就把自己直接的带回到在他以前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及以时间性站出的方式带回到这种东西，而由于以这种方式把遗产承传给自己，出生就在从死这种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回来之际被收进生存，只有这样生存才会更无幻想的把本己的死的被抛境况接过来，决心组建着对向着本真生存自身的生存的忠诚，作为准备去危的决心，忠诚同时又是对自由生存活动所能具有的唯一权威的可能敬畏，是对生存可重演的诸种可能性的敬畏。假使人们要以为只有当决断的行动延续之时，决心作为体验才是现实的，那就在存在论上误解了决心，在决心中有着生存上的持力状态，这种持力状态按其本质就以先行吸收取了一切可能的由它发源的当下即是处境，可能要求放弃某种确定的决定，决心作为命运就是这种放弃的自由，生存的持力状态并不因此中断，倒恰恰当下即是的保持着，并非通过和出自各个当下即是的相互契合才形成持力状态，倒是各个当下即是都发源于将来式的存在的重演的时间性，而这重演的时间性已经是有所延展的空时间性。相反，在非本真的历史性中，命运的原始延展隐而不露，此在作为常人自身不持力的把他的今天当前化，此在一面期待着切近的新东西，一面也已经忘却了旧的，常人闪避选择，常人盲目不见种种可能性，他不能重演存在之事，而只不过保持和接受存在的世界历史事物余留下来的现实之事以及残渣碎屑与关于这些东西的现成报道，常人迷失于使今天当前化的活动，于是他从当前来领会过去，本真历史性的时间性则反过来作为先行而有所从演的当下即是剥夺今天的当前性质和常人的约定俗成，非本真的具有历史的生存则相反，他背负着对其自身来说已成为不可认识的过去的遗物去寻求摩登的东西，本真的历史性把历史领会为可能知识的重返，而且知道只有当生存在下了决心的重演中，命运使人的当下即向可能性敞开，这种可能性才会重返。对此在历史性的生存论阐释，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阴影之中，由于适当提出问题的诸可能维度还未曾去迷归成，更由于存在之谜以及运动之谜驱迫着这一提问的本质，于是就更难扩清这层晦暗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大胆尝试从此在的历史性来为历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论发生做一番筹划，这一筹划可当做一种准备工作，以便我们在后文澄清从历史学角度解析哲学历史的任务。